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真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美国嘅局势咧就内部咧系不断咧系升温，咁咧而啊对外咧就对中国啊个贸易谈判咧亦都似乎喺西班牙咧冇进展。嗱，咁啊先讲国内先，咁啊联邦调查局咧系最新啊系有一啲调查嘅报告噶啦，非正式嘅咧嘅消息嘅透露咧，呢个叫罗宾逊啊，呢个22岁嘅激进分子咧，1000%就系咧系左教。因为佢咧系不满或者仇恨啊 Charlie Kirk 嘅言论，然后咧将佢击毙嘅。啊，咁佢有一个所谓嘅变性嘅男朋友，啊，亦都唔知咧系女变男定系男变女，呢个唔重要。啊，佢个子弹里边咧系亦都咧系有咧啊左交极左嗰啲咁嘅啊标语啊，咁咧就唔使问噶啦。咁啊，坊间咧有好多人咧。有一啲左交分子仲喺度抵赖，啊，有咩证据啊？啊，佢系来自共和党家庭，唔使抵赖啦。1000%咧就系极左，系嘛？咁而且咧已经咧系由啊美国最高当局啊，包括 Donald Trump 咧就提示佢咧系合幕后，就系、是、喺当年啊发动暴喺华盛顿发动暴动咧，呢、这个叫安提法，即系 Antifa， 系一个咧极左嘅暴力嘅组织。啊，咁 Antifa 当年亦都同黑命贵一样，喺呢个第一任啊 ，Donald Trump 做完嘅时候大选咧，佢唔肯落台啊嘛，啊，佢话嗰个大选结果作弊啊嘛，当时喺华盛顿啊烽烟四起，就系安提法同埋黑命贵就一齐咧系暴动，啊，咁然后逼呢个 Donald Trump 落台，咁啊旧恨新仇咧，到而家呢个罗宾逊咧就系呢班人啊吓。嘅嗰个咧，有毒嘅左翼嘅思想咧，系死咗度。嗱，而家如果系调查属实咧，后边啊，据说啊，有一个退任嘅联邦调查局嘅人员咧，就向网络，就向呢、这个Twitter 嗰度咧提供。嗱，呢个你未经证实，就系、是、仲有一个叫做北极霜，叫 Arctic Frost 嘅一个咧秘密嘅团体。呢啲秘密团体咧，系由一啲咧退休嘅联邦调查局啊。嘅人員同埋一啲咧好深層嘅人咧係組成嘅，咁呢一個 Arctic Force 咧，呢個團體咧就係嚇針對啊成個共和黨，包括係 Donald Trump 以及啊佢個政府裏邊有影響力嘅人，係逐一咧係暗殺同埋準備咧瓦解啊成個美國嘅保守主義同埋咧基督教嘅啊嗰個傳統勢力。咁正如我哋上個兩集講咧。呢、这个系唔系前苏联啊？喺70年代留低嘅40年内灭亡美国啊嘅大计个阴谋嘅一部分咧？啊，呢个相信好快咧就会水落石出噶啦，系嘛？咁而家咧就一啲一班嘅左交分子咧，啊，终于咧系冇声出啦，系嘛？佢哋啊不断咧系抵赖啦，系嘛？就话甚至话枪手咧系极右添，啊，即系呢啲咁嘅白痴嘅言论咧，都有人信。有啲咧就话，哎呀，又唔可以讲话左啊，又唔可以右啊，啊，唔可以啊，黑白二分啊，嗱，呢啲系笑话嚟嘅。当初要黑白二分，制造分裂嘅咧，就系呢啲咁嘅人。啊，当佢哋而家不能够自圆其说嘅时候咧，就话对方系黑白二分，而且当 Donald Trump 嘅政府下令啊，去搜查社交网站。同埋公開發言咧，係幸災樂禍嘅人咧，佢哋就話呢個限制言論自由。之但係呢班左匪唔記得咗咧，當初呢個 cancel 呢個字咧，就係佢哋發起嘅。啊，佢哋就喺網絡嗰度咧，係將嗰啲美國學院裏邊嚇一啲，譬如話保守主義啊，又或者對呢個變性啊嚇嗰個意識形態稍為持有異議啊。佢哋咧係舉報在先，呢10年8載嚇，咁、啊、我咧就用咗一個名單，不過今日咧就唔會咧係喺度詳細咧係再複述啦。所謂 cancel culture 呢個 cancel 咧係佢哋發明嘅，咁而家 Donald Trump 咧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班人喺度呱呱嘈，就話咧嚇極右啊、法西斯啊，係咪取締言論自由？呢啲當然係愚蠢啊，更可笑啦！而家係戰爭。所以 Donald Trump 同埋盧比奧喺社交媒體嗰度咧，係搜尋呢啲法西斯嘅分子咧， 系逐个咧系予以制裁，呢、這个咧我觉得系非常之正确嘅，系嘛？咁啊，讲到制裁啦，咁啊，西班牙举行嘅美中贸易谈判咧，据说冇乜进展，冇进展咧系必然噶啦，因为中国啊向来几十年来任何嘅谈判咧就系拖字诀，佢将个谈判个过程咧系拖到好冗长，好长好长，然后咧令到对方咧就以为咧佢系有诚意。嗱，我举一啲先例。系嘛？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啊嘅中英谈判，系由1983年开始倾到1985年，系来往伦敦同埋北京咧系几十轮。当时嘅邓小平咧，你英国未倾咧，其实已经输啦，就系叫收回主权系最高原则，不容谈判。中国只能够同英国咧就喺收回香港1997年嘅大前提之下，点样保持香港嘅现状？嗱，呢个咧一讲到呢个底线，其实唔使倾噶啦。喺1983年开始咧，英中两国嘅谈判咧系嘥咗唔知几多飞机票，一时喺伦敦外交部，一时咧就系北京嘅英国嘅大使馆。香港嗰啲记者咧仲以为啊真系有件咁嘅事，频来扑去，结果倾咗个中英联合声明出嚟，而家剩翻啲乜嘢咧？系嘛？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成为历史文件，呢个第一，第二。在千禧年前后，中国那时的总理是朱镕基，贸易外贸部长那个就叫吴仪兼副总理，当时亦都是跟美国不断去谈判怎样加入中国这个怎样加入这个世贸的问题，国际关税协定里面就倾来倾去又是几十轮，最后又达成协议。咁啊，请问中国加入世贸之后有没有遵守世贸的条款呢？有没有向美国开放市场呢？如果而家咧又话要倾，无论喺瑞士又好，喺伦敦又好，系西班牙又好，只系三个字，一定系拖时间。咁而家 Donald Trump 同埋佢嗰啲幕僚啊，有冇咁嘅历史经验咧？而家就唔知道。知但系咧嗱，有好多嘢要倾，倾倾倾，有乜好倾啫？嗱，呢个 TikTok 呢个 Donald Trump 而家最近就话啊，而家咧已经同中国嗰个谈判咧系有成果啦，啊，中国咧系让步。准备咧系让咧呢个美国咧系拥有对 TikTok 嘅控制权，而中国嘅字节跳动咧就会退出。嗱，而家唔知系真定假，系嘛？咁咧就 Donald Trump 咧就好似啊急于咧就要向国内嘅选民咧系提供呢啲成绩。咁而家中国好似咧就非常之咧系热切，就邀请啊 Donald Trump 一定要去中国见习近平。嗱，如果 Donald Trump 就咁样就觉得系足够啦，真系走去北京啊！接受邀请啦，咁你觉得边个得益咧？系嘛，鲍生？ 系咁啊，一连串嘅事件啦，呢、這个雀查理之死咧，而家引发嘅后续咧，就仲系喺度发展紧。不过我想缩细少少范围，头先你所讲到咧，呢、這个雀查理被杀之后，呢、這个罗宾逊嘅表现啊，因为据警方透露咧，佢一直系唔合作嘅啊，但系咧，如果你留意翻佢以往喺社交媒体上边表达嘅立场啊。又或者在子弹上面刻的信息啊，其实他在那宣示着一个他自己认为正义或者正确的政治信息。但很可惜他杀完人之后呢，他竟然呢不认罪、啊。如果他真的自命是一个英雄，或者他在那替天行道的话，我括住啊，他应该呢很坦然地或者是很所谓正面地去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杀人罪。但是竟然呢佢表现咗一种咧懦夫嘅行为，嗱呢种咧就系显现到嗰啲左交啦，即系话咧喺冇需要负上呢个刑责或者系咧唔需要负上一个社会责任嘅时候咧，佢哋往往大声疾呼，同埋咧义正言辞，企喺个道德高地上边咧就指点天下。但系当真系要上身啦，即系我哋话要负刑责啦，或者要付出代价啦嘅时候咧，啊佢就闪避啦。嗱呢个咧罗宾逊咧就正正好嘅例子，但系讽刺系咩咧？讽刺的是他的 partner， 即是说那个变性人由男变女那个，竟然呢警方说他十分配合这个侦查的合作。如果罗宾逊当初是为了他的伴侣受到冒犯，或者觉得雀查理呢是一个针对他们的跨性别 LGBT 的人呢，他于是出来替天行动，那理应这个伴侣是应该呢即是支持啊雀查理，或者呢是选择一样不出声，费事害到自己的男人呢要入狱的嘛。但是这个变性人呢竟然是好合作、啊。 你见唔见到个比个嗰、那个讽刺嘅地方啊？一个自命喺度替天行动嘅人就懦弱，但系调转啊，呢、這个罗宾逊为佢出头嘅人咧，竟然就笃死呢个罗宾逊。你谂下，即系呢种你深入去睇呢啲左交左翼嘅行径咧，其实两个都系懦弱嘅人。当真系要自己要付出成本找数嘅时候咧，其实人性或者嗰种身体就最诚实。所以咧，即系你观察呢件事件嘅时候咧。唔只系讲紧呢件事嘅暴力啊，或者叫做左交嗰啲伪善，其实呢两个人咧嗰个反应咧，其实都系一个左交嘅代表性嘅。咁而跟住你提到咧，有关于同呢个中国谈判咧，其实睇翻历史都知道啦，同共产党谈判边有好结果噶？喺寒战嘅时候，打打谈谈喺嗰个三八线嘅呢个谈判嘅过程里边咧。其实联合国的部队咧多次都遭受到呢啲啊来自中国大陆啊、北韩啊，甚至系苏联背后嘅指使啊嘅谈判陷阱。嗱、啊，有一本书嘅啊，就系、是、由咧当时啊呢啲谈判代表里边其中一个叫做司令咧，就系、是、叫做啊 Joe 啊，系一个咧当时联合国部队嘅使节。咁佢喺呢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咧，佢就代表南韩同中国北韩进行谈判。佢出咗一本书，叫做《共产党如何谈判》（How Communists Negotiate）， 里边就系踢爆咧呢啲咁嘅同共产党谈判啊，里边啊嗰啲陷阱同埋佢对方采取嘅技巧。咁里边当然咧，我今日就讲唔晒啦，但系好简单，佢哋咧好多细节咧，你觉得佢哋好小学鸡，但系咧佢哋认为咧。是一个能够在谈判里面攞到优势的设置，譬如说将张台它会高一点，高大约呢10cm 到15cm， 跟着你那张椅呢就会比它那张椅呢就没那么深的，就会浅一点，令到你坐得不舒服。跟着呢，而大家设定那个议题呢，其实那个 议题的内容、啊、已经去导引了他们需要的谈判结果了。如果他们不想让步的地方根本就不会放入个议题里面。而最后一招就是正如陶先生你所讲拖延战术。这种拖延战术呢就往往令到西方人不习惯、啊、令到他们躁烦之下呢会作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咁呢于是乎呢就是这个就是即是他们共产党呢这个数十年来动用的谈判方式。到现在今时今日为止，我觉得西方这个政府呢都依然呢未学到这个教训。仲系同呢个共产党咧进行呢个长时间嘅拉锯谈判，佢唔知道咧，佢哋根本就系专家。由韩战以嚟到倾到而家，严格嚟讲都仲未系和平。咁你谂下呢个谈判有咩意义咧，陶生？ 啊，佢哋嗰啲谈判咧就系话错网网用一啲咧好空泛啊，嗰啲所谓嘅原则同埋宗旨啊，例如话啊为咗维持咧中美两国啊嘅友好关系。美中兩國咧係不能夠咧係出現一啲大嘅損害，否則咧就會對整個世界和平咧係帶嚟壞嘅影響。嗱，呢啲咧你美國嗰啲談判人咧坐低咧，梗唔會話 say no 噶，係嘛？之但係你聽唔出呢兩句説話嚟講係裏邊，即係阿媽係女人嚇、啊，喂嚇鬼唔知咩係嘛？傾唔掂就梗係對世界嘅和平係帶嚟不好嘅影響啦。但係中國咁樣講咧係埋邊個伏筆就係、是。跟住佢嗰条底线或者唔会退让嗰啲，佢就攞出嚟。如果你唔答应咧，哦，你即系咧系要负责，即系话咧啊危害啊世界和平同埋啊破坏中美关系嘅责任咧系在你嗰度，就唔系佢嗰处啦，系咪？咁呢啲一叫虚实相间，系同中国易经里边啊个阴阳调和一样系啊。有时咧就用阴，有时咧就用阳。至於咧嗰個談判啊，嗰個場嗰個擺設咧，亦都係嗰張台喺佢哋嗰邊，如果暗中高2至3厘米咧，嚇咁然後咧，又令你喺嗰度談判台嗰度對視嘅時候咧，你以為係平衡咁望，不知不覺咧，你係仰視，仰視咧少少，之但係造成一個心理潛意識嘅作用。嗱，呢啲小動作係層出不窮嘅，例如奧巴馬嚇，佢喺出訪啊北京嘅時候咧，佢個機場啊。突然间咧，嗰啲机场嗰、那个嗰啲安全人员咧，就叫架飞机咧停喺度之后，然后咧本来咧你要搵嗰个楼梯车咧，就喺嗰个正门嗰度咧系要接阿奥巴马落嚟，佢唔系，佢特登将个楼梯车咧啊喺嗰个空军一号啊嗰个正门后边咧就褪后几步， 就等到奥巴马咧要由一个佢嗰个空军一号个专用机个后门嗰度咧系行出嚟，后门行出嚟咧就先踩得上啊中国嗰个北京机场提供嗰个咧啊楼梯级嗰个流动车系嘛？嗱呢啲咧就系攞就系咧一种心理战。嗱今日佢敢唔敢用咧？如果 Donald Trump 喺个空军一号去中国啊，见到原来哦喺正门嗰个舱门咧出边系冇楼梯车。系嘛？个楼梯车褪后咗几廿尺，要你去后边。Donald Trump 嘅脾气咧，一定话我唔落机，系嘛？既然系咁打道回府，叫空军一号即刻起飞翻翻华盛顿。嗱，咁样咧，中国就沙冧啦。之但系 Donald Trump 如果而家嚟中国访问嘅话咧，中国亦都不敢对 Donald Trump 玩呢啲小动作，系因为阿 Trump 就唔系奥巴马。点解当年对奥巴马咁样够胆咁玩？第一，奥巴马系黑人。中国的领袖共党领袖是看不起黑人。所以呢正如我十几年前我在苹果日报的专栏说奥巴马那个相格是一只马骝轻飘飘好像风一吹就吹得好像一张纸一样比起列根啊甚至是尼克逊啊以前的艾森豪啊他是没有一个老板格他是似一间即是夜总会的经理。那么这些上人啊同埋呢啊！呢啲面相嘅術咧，係中國啊兩千年來個文化傳統，所以佢唔將奧巴馬呢啲放在入內。而民主黨仲唔知死喺奧巴馬之後，整個拜登老人痴呆，拜登精就任內唔去中國訪問。之但係拜登之後整個差婆一個咁嘅咧大媽，就係呢個叫賀錦麗，又名哈里斯，係咪著條褲咧？系佢嗰条个肚腩咧，系几乎系爆胎嘅。你整件咁嘅嘢咧，中国同埋啊普京更加睇你美国唔起。啊，呢就系咁简单。系咪种族歧视？系咪性别歧视咧？百分之一百歧视得啱唔啱咧？绝对正确，因为咧系冇料到，系咪？咁而家咧就 Donald Trump 咧，成个人行上嚟咧，嗰、那个台型同埋个气势完全唔同。咁你中国够唔够胆玩佢咧？啊，你咪喺度拖啦。一路拖 ,Donald Trump 是不会等你的。一路就加关税 ,ok? 咁你而家一路拖喺西班牙嗰度拖呢你而家中国摆入嗰个货柜船啊係去緊美国嗰啲货呢已经係要交緊关税。所以 Donald Trump 好串咁我个月呢係坐喺度收钱。下一步呢仲会再加就係睇下你中国呢仲会唔会係向俄罗斯买石油。嗱呢个呢就係 Donald Trump 玩啊係嗰一种呢两面嘅手法。你搞到中國咧，佢嗰日冇曬符。咁而家咧嚇，佢內部係涉及高層嘅權力鬥爭。啊，點解啊？最近喺一本咧講崇祯皇帝嘅末日啊，啲歷史書本來喺中國咧係禁咗六七年，最近咧係突然間咧係出籠准許出版。嗱，呢啲冇理由啊，係 A 1號當事人啊，係突然間覺得啊放寬啲出版自由咧，咁啊梗係俾人搞佢啦。第二有一個咧。70岁的、啊、中国的电影创作人叫陈佩斯他拍了一套戏就叫戏台这些香港人不知道。戏台这套戏呢是以民国做背景讲一个大军阀是什么都不懂是吧咁但是呢他又要指指点点指挥戏台上面的梅兰芳呢应该怎样唱京戏、啊。这个这么大军阀呢就平时很喜欢吃那些包是不是那些肉包。由头食包咧，系食到落尾，啊，跟住咧就将一台戏咧系搞弯咗，系完全咧系佢系唔识嘢。但系呢套电影里边咧，佢有一个擦鞋仔，系所谓嘅三朝帝师，吓、啊、服侍过咧前前后后咧系三个军阀，啊，仲有佢个老婆咧系仲要俾人搞添。嗱、啊、呢套咁嘅戏台啊，系出咗上咗喺大陆，好多人睇咗，但系竟然一片鸦雀无声。啊、就是连一个大妈都看得出里面啊在度影射啲乜嘢。嗱、啊、呢电影点解可以上到同埋呢啲书点样可以啊重新出版呢冇鬼点会死得人呢係咪咁所以成个世界局势呢未来呢两三个月呢可以讲话至为关键係咪之但係最紧要嘅就係、是、呢、啊這个啦 ,Charlie Kirk 嘅命案系咪得一个孤狼啊去落手。咁而家副總統咧，范斯咧就係嚴正咧，係指出佢話咧，而家有一個左翼極端主義嘅運動咧，係正在崛起。美國政府咧係以此為目標，將會動用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整个政府所有资源嚟到识别、瓦解同埋摧毁呢啲咧左交嘅网络，系为咗美国人民嘅利益，令到美国咧系安全。咁咧，范斯呢番言论咧就非常之咧硬朗，好明显咧就系佢唔相信啊，系只系得一个罗宾逊啊嘅所为，系嘛？咁咧，得今次嗰啲左翼咧，同埋香港啊，或者出边一啲咧黄面孔嘅左交啊，嘈喧巴闭啦。哇！呢、這个系咪黑黑石主义啊？系咪猎巫行动啊？咁系又点啫？而家讲明俾你听系猎巫啊，系咪？因为你猎先啊，因为你成个 cancel 嘅运动啊，系长达二十年啊，好多美国嘅教授，好多咧吓，荷里活啊优秀嘅演员，例如 Kevin Spacey， 俾呢啲咁嘅 Me Too 同埋咧呢啲一对吓、啊、变性主义啊、马克思意识形态啊提出异议嘅咧。就冇办法拍戏，就俾佢哋咧系逐出啊，系呢个金钱利益嘅圈，系嘛？咁所以咧，而家呢个问题啊，非常之严重。咁自从啊2020年嘅六月咧，喺美国同埋加拿大、北美洲咧，系总共咧系有295个啊喺大学同埋大学校园里边嘅教授，因为咧系发表一啲被认为系右派嘅言论啊，例如话啊同情以色列啊。又或者对这个变性啊那个生物学啊是有不同的睇法啊，又或者对 LGBT 啊同性恋啊是吧是有一些异议啊，这些这样的学者呢是很多时呢是在大学的政治系啊全理系音乐同埋呢甚至是工商系呢即是那些这样的商科里面是都有，所以你形成一个庞大的叫 cancellation， 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呢就是给那些美国和加拿大大学里面自命是 progressive， 是前进的这些左翼啊这些这样大学的管理人呢是去呢是进行的。加上大学的学生会在呢下面呢是进行一个监督同埋呢就是举报，是吧？那呢就这些这样的受害人呢就包括教授啦，是吧？大学的管理阶层啦，甚至是有些学生本身啦，是吧？虽然咧好多个大学嘅教授咧系得到个终身教职啦，系嘛？之但系咧，等紧啊系要延续合同嘅咧，咁咧就佢哋嘅合同咧就冇得去延续啦。终身教职嗰啲教授咧，我自己都识得一两个喺美国嘅东岸啲美国人啊。有时因为佢哋教嘅，譬如话英国文学系嘛，莎士比亚啊，咁咧佢又受到一啲政治压力。一定要将莎士比亚当时佢嘅剧作里边吓嘅种族主义嘅观点啊，同埋咧不尊重女性啊呢啲咁嘅内容呢个重点咧，系向学生讲述。但系呢啲教授一旦唔肯系教翻啊莎士比亚剧本嘅文学成就嘅话咧，咁佢哋咧跟住过一两年就被获得通知，就叫佢哋提早退休啦。嗱呢啲啊或明或暗，系或直接同埋啊。曲折的这些 cancellation， 这些这样取消的迫害呢就是来自的左翼。所以现在范斯啊和美国的共和党政府啊不是用他们那套啊是来到大反击咯。所以没得吵啊，是吧？所以呢香港啊和海外的华人呢，你不要看到现在你又说哎呀喂麦卡锡主义啊，哇极右啊，白色恐怖啊，是吧？压制言论自由啊，是没错。100%，就算不是法西斯都被这班左匪呢是搞代法西斯，因为左匪是法东斯，你知不知道？所以现在是战争嘛，你既然是开了枪先，是吧？你由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当然是会 expect 现在美国的保守主义和基督教同埋嗰啲咧，维护家庭伦理嘅呢啲人士咧，家长同埋咧学者同埋咧吓呢个军方系会攞起枪嚟自我防卫，呢啲冇得倾啊！因为你开咗第一枪啊嘛，你啲咁嘅左匪啊，呢个罗宾逊啊，你开枪杀人先啊嘛，而且杀系杀边个啊？系杀一个咧捍卫言论自由嘅人啊嘛！嗱，呢个象征意义咧就等于1937年77卢沟桥事变啊嘛，卢沟桥事变啊！是由你日本啊单方面挑起的嘛，是吧？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经由1931年呢是逐步是引扬，已经被你蚕食华北，已经签了所谓的和梅协定， 何应钦同埋梅津美治郎嘅协定，已经咧系不断忍让河北呢，俾你日本咧系扶植咗一个叫做维新政府，但系你仲唔够，你仲要喺1937年7月7日晚系咧系打响第一枪，所以咧吓中国咧系唯有反击。喺1939年纳粹希特拉亦都一样，9月1日系正式咧系侵入波兰。喺呢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唯有爆发。在此之前，德国嘅纳粹要蚕食捷克，系嘛，不断咧系得寸进尺。嗰阵时嘅英国同埋法国咧系不断去忍让，系咪？呢啲系左翼咧系自己不知好歹咧，不断去挑衅嘅。所以而家咧，美国咧，我认为已经系进入一个内战状态。内战状态咧，就快啲咧系宣布进入戒严啊！系一旦戒严咧，就拉人。系嘛？哈佛由哈佛至到帕克莱冇得倾，呢次咧唔系你死就系我亡啊！冇得团结啊，亦都冇得大和解，系嘛？咁啊，当然咧，即系未外让外就必先安内。我谂而家 Donald Trump 啊，共和党政府啊，系已经咧知道啊，美国而家内部腐烂到咁嘅程度，嗰个严重性啦。啊，慢慢咧，共和党政府咧，亦都会系团结喺 Donald Trump 身边啊。党内啊，对于 Donald Trump 任何嘅睇法啊，或者任何嘅不满啊，唯有系放埋一边。咁啊，除非啊，系 Donald Trump 自己嘅身体健康顶唔顺啫。啊，呢个亦都有可能。啊，近日佢讲嘢咧系少咗嘅。啊，同埋个手部咧出现一个瘀痕咧，都唔知系乜嘢嚟嘅。咁所以呢几个月咧，我相信啊，都会有陆续嘅大事会发生，系嘛？咁啊，大家咧风云谷嘅谷友啊，无论喺边度咧，绑好个安全带啦，系咪咧？ 讲翻咧呢个中美嘅贸易谈判啦，咁其实已经经过咗四轮嘅谈判，而今次嘅马德里会谈咧，亦都进行咗两日咧，分别都进行咗6-7个钟嘅谈判。咁竟然咧最后咧，财长贝森特行出嚟，只系话双方就 TikTok 嘅所有权问题达成框架式协议，喂，真系觉得好讽刺。框架式协议即系冇协议啦，因为呢个框架一早都已经大家定立咗，同埋进行会谈噶嘛。 呢个系废话嚟嘅。 四轮嘅谈判，你只系进行咗有个框架式嘅协议咧，咁其实即系徒劳无功。嗱，呢个例子我正如头先所讲，啊，韩战其实已经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啦。咁你任何咧中国共产党所讲嘅对话多边啊，呢个只不过系佢嘅包装纸，其实佢从来唔会听人讲嘢，亦都唔会接受其他嘅呢个立场意见。其实佢嘅立场企得最硬。嗱，我讲翻一个又系历史嘅例子咧，就喺呢个福克兰战争嘅期间，其实咧喺戴卓尔夫人啊出动舰队同空军轰炸呢个福克兰群岛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全世界咧就喺度吹风，就系叫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啊、和谈啊，唔好进入战争啊。因为一来舰队啊咁去咁远啊，未必会赢啊，而且咧有美国中间做划船啦、啊，巴拉巴拉巴，但戴卓尔夫人一口拒绝啊，不进行任何和谈。咁啊，跟住登陆啦，登陆咗之后，呢、这个占领咗史丹利港，英军其实赢硬噶啦。当时美国亦都吹风，就叫咧戴卓尔夫人，喂，你既然已经胜券在握，系咪应该咧进行呢个和谈，就唔好再呢个所谓有伤亡咧？戴卓尔夫人一样是拒绝，一路去到最后呢胜利为止。嗱，这个例子就是其实你看到西方社会呢那些左交或者其实背后的政治呢，虽然可能部分都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姿势，但是实际上任何的这些和谈呢在战争期间都是浪费时间，被对方呢用来喘息和重新部署。正如我所讲，在韩战期间刚才我所讲的Joe 的这个谈判的代表呢，他都说他都懊悔，其实每一次的谈判呢都是被这个北韩的军队和解放军重新部署和补给。根本他们没有意思是真的和谈的。其实往往就是在他们呢最弱的时候，或者他们遭受到重击之后呢，他们就会提出和谈。提出和谈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只不过希望喘息和重新可以得到这个补给而已。下一次当他们弹药充足的时候呢，那个和谈就会突然间中断，跟着他就开始进攻了。那这些例子呢，虽然你说是战争状态，但是其实今时今日一模一样。譬如说这个中美的贸易谈判也都是一些政治的子弹。俾最大嗰、那个，佢话俾佢啲政敌听，嗱，我而家倾紧噶，我而家同美国倾得掂噶，但系究竟